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北漂创业者李从飞的励志故事。怎样的经历让他过早地背负上了生活的重担？每天超负荷的工作，他能否坚持下去？当生活步入正轨之时，又是怎样的机缘让他萌生了创业的想法？怀揣3000元的启动资金走上北漂之路，他的梦想如何实现？一次次的创业，一次次的尝试，一路走来，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本期人物空间，请听北漂创业者李从飞讲述他的励志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李总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工作当中的一些经历，讲到了2006-2007年，差不多那会儿是还在苏州，工作也是比较稳定，这个应该说相对来讲这个收入啊也达到了你参加工作以来 达到一个高度了 高点了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又转型了，转型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就是回家结婚嘛。 哦、啊、结婚了。 结婚。 2007年娶妻生子。 啊，这老家不都这样吗？ 哎、传统的哈、就是家里可能也会很期望你回来。 对， 这个在老人面前你们有这个天伦之乐啊。那你就是辞了职回去的，还是说回去结完婚以后还回苏州上班呢？ 当时没辞职， 没辞职， 又结完婚之后又工作了一段时间 啊，就还是回到苏州去上班。 对， 这样可能就会麻烦一点吧，尤其是等到说小孩出生以后，你要是老是这么来回奔波的话，也比较麻烦。 嗯，对，所以说后来就没办法，就只能是回家了嘛， 就回家了啊，照顾妻子孩子， 对， 还有父母。那其实这个也不是你所希望的一种状态。没有办法，被迫的。 那年轻人嘛，都有那股闯劲儿。现在把我放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只在家里还照顾孩子了啊。 对，当时大概持续了有多长时间？ 在家我大概待了也有2年多的时间吧。 两年 啊、 哦， 因为在这个在家你得找点事儿干啊，不能老在这在家待着呀。 啊，对。 所以那时候就选择了在家创业吧啊。 这个原因使得你开始创业了， 对，觉得是到时候了 是吧？做点什么呢？ 哦，那时候是做建材、 哦、 啊，因为农村不是很多盖房子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卖那些水泥啊、沙子啊这些东西、 做这个建材的买卖， 对， 至少可以满足这个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个生活保障可以保障，但是说也要靠他挣多少钱，这个是不太现实 的、 啊。 这个小生意， 啊、小生意、 哎，你这个一年可能挣个3-4万块钱、10来万块钱，这就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啊，挣个3-5万块钱就算可以了， 3-5万块钱，哎，啊，当然你要说生活嘛，也就够了， 对 吧？ 对， 哎，但是做这个生意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就像你说的，它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啊，因为乡里乡亲的是吧？ 对， 周边左近，差不多你就活儿也就这么多，需求量也就这么大。要真说走出去的话，可能咱们从这个力量上，它又薄弱一点。所以这个生意做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又改变主意了。 当时做这个生意的时候就很明白，就是临时的， 没打算做一辈子。 对对对， 做了多长时间？ 大概有2年多的时间吧， 也是2年多。 对， 这前前后后大概就应该到了2010年左右了。 是 2010年，那你又来到了北京。上一次节目当中，你介绍了2010年来北京，你大概带了多少启动资金来的北京？ 来北京倒是没拿多少钱，就是拿3000块钱啊。当时就想来 3000块钱，3000块钱来北京了。干嘛呢？想找个创业的项目。 第一是创业项目，就是创业项目不好找的话，就想找个工作，也有一些工作经验了嘛，应该也可以啊，因为不适合远走呢。 对，你来北京之前，你了解过这边的情况吗？ 对，这边还算是有一些了解，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来北京呢？因为北京很多朋友都在北京说做点生意啊，说这边可能生意只要敢干就能挣钱。 那到这儿以后，这个选了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或者说选了什么项目了吗？ 来北京之后呢，因为我是先把一些北京的一些朋友啊，先转一圈，都看他们在做什么。然后又有一个同学，也是经常不联系了吧，他说咱们做这个什么吧，电子元器件啊，当时开个这样公司，开始做这一块的第一个项目。 就你这个同学懂这方面的。 对，他也是之前一直上班，做技术嘛，对这个算是比较懂的 啊。而且你之前你到南方去工作的时候接触的也是这个行业， 也是电子类的， 哎，对，都是电子 相关啊。 那个时候，我想2010年左右，这个电子元件这种公司应该在中关村还是比较火的。 对，那时候中关村还是比较火的。 对对对，网络好像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这个信息呀，价格呀，也没有现在这么透明。 那时候做生意感觉还是好做一些， 好做一些，就是还能有赚儿。这咱们说实在话， 对， 所以呢就做了这个生意。那你得首先得注册一个 注册公司，对， 注册公司的话也得有启动资金呢，你这3000块钱恐怕不够吧？ 这个肯定是不够。租个办公室，注册个公司，买一些这个办公设备啊。大概那时候我们先往里投了10万块钱嘛。 谁？你同学？ 就是我们俩人。 哦，你们俩合伙的啊？ 对， 你出一半，他出一半。 对， 这个公司注册下来，那第二步，你要是做这个生意的话，你就得找这个进货的渠道。是你找呢，还是他给你找呢？ 因为他在北京时间长一点，我刚来北京嘛，主要是我那个合伙人当时。 他来给你来找这个进货的渠道。 对， 那你负责什么呢？负责经营。 对，公司里面负责一些业务吧，接待、 接待啊，然后去跟人家联系，看看 啊， 跟人聊。哎，这又涉及到聊了啊。上期节目咱讲到说你在南方的这个工厂啊，做一些这个管理工作的时候，就要跟这些员工们跟他们聊。现在呢，你做生意了，要跟客户聊。这个聊和之前的那个聊又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的， 是吧？那你那个之前呢，也算是走南闯北了啊，也算是做过管理工作，肯定有的聊，会聊， 还是有自信的， 有自信的。这个做生意的这个聊，你得聊的对方信任， 他这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情况 他得信任你，得心甘情愿的接受你的条件， 对对， 然后他要把钱付给你， 对对， 聊的怎么样？业务上 就当时很自信，但是效果不是太好吧？ 效果不是太好， 生意就没挣到钱。 就是这一波干起来没有挣到钱，还是说赔钱了？ 赔钱了， 赔了多少？ 当时一直投了几万块钱嘛， 就加起来不到10万块钱。 对，但是赔了，一直赔了10万块钱大概。 就是除了一开始出的这个钱以外，又等于又倒赔进去， 对对， 一部分钱。哎，我想有一个特别想请教你的问题。这个做生意创始阶段赔钱，这是必然的吗？ 也可以避免一些东西吧。 但 是我觉得是正常。因为你毕竟是已经经历过了，你能做什么呢？是吧？ 就是我所接触到的创业的人，到现在为止啊，就是除了说那种你像你说那种大手笔天上来，人家是吧，就有先天条件特别强的那种。 对， 一般的这个创业者都有这个开始失败的经历， 都有都有，我认为是都有的。 因为你进入这个领域以后，你再对他了解，你之前你再听说的东西再多，你没有进入一个实操的阶段，你自己没有亲自的去做， 那进入了以后，这里边的这些东西就是不可预知的东西太多了。 对对对， 所谓的交学费吧，可能就在这儿了。这赔钱的事儿敢和家里说吗？ 这个肯定不敢。 那没钱了怎么办？ 没钱了也不能回去啊。 嗯， 还得总结经验。 嗯， 是吧？你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是业务能力不行呢，还是管理上呢，还是你货源渠道呢，各方面都必须要做个总结。 嗯， 当时呢我就总结的是还是业务能力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每天的客户源还是比较多的。 对， 那么多人有人跟你谈生意，然后你谈不成，那就是你的业务水平的问题呢。 嗯， 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上班呗。 上什么班？ 上班就是找一个做业务的一个公司， 就是那种销售那种， 就做销售。对， 哦， 因为你在这方面能力不行，你肯定在这方面加强嘛。 哎，这个好，实习啊， 实习， 找一个实习的机会。 嗯， 做销售其实说不好听的话，太难了。 太难， 对吧？ 对，难。 你要去推销一个东西， 嗯， 当然你是有目的的，你就为了锻炼你这个业务。 嗯， 你就为了锻炼你这种能力， 因为当时赔钱了嘛， 嗯， 你这个肯定是要还想拼一把嘛。 对对对，嗯，销售什么产品呢？ 当时销售呢还是和我们这个还有点关系的， 哦， 就是机房的设备， 机房的设备， 啊， 设备也是电子产品， 哎，也算是电子产品。 嗯嗯，干的怎么样？ 一开始不行，一开始就觉得， 嗯， 哎，自己也不小了，不如人家那个刚毕业那小孩18、19岁20来岁那个啊，还不如人家呢。 起步也是挺难的。 对，然后就觉得就是你在这方面不行，然后需要学习嘛。 嗯， 人家虽然没人教你，你看他们是怎么谈业务的， 嗯， 是吧？然后通过人家打电话，人家怎么跟客户交流啊， 嗯， 也学到一些经验嘛。然后慢慢的， 哦， 然后隔了有2-3个月之后啊，嗯，业务量又开始上来了，还是比较好的。后来 听说后来还是挺好的啊。 后来每个月都是销售冠军嘛。 销售冠军， 啊，嗯，对。 哎，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实际上你这个人我看老是有说野心，可能稍微有点过啊，但是我觉得你就没有想着说这个事情我就是终点了，我一定还要去创业。后来又开始创业。 对，因为这个， 嗯， 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嘛，终身目标。 你要你有没有想过，你从那个时候你要一直去做这个销售，你现在可能也是腰缠万贯的那感觉，对吧？我知道，就是如果你销售做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就是你有很多稳定的客户群体，那你就会越来越轻松。 对， 越来收入越稳定，而且呢就是可能他还会是很大笔的这样的收入。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选择风险更高的这个创业？ 这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 嗯， 当然做销售到后来老板都可以给我谈条件嘛，就说， 啊， 你挣了钱，咱不说这些提升多少了，然后你给我说条件。 对呀， 啊，你给我公司留多少，你拿到多少。 对 啊，这都没 为了留住你，因为你身上你带有很多的客户资源。 对对对，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做销售，一年也挣挺多钱的啊。 对呀， 啊，但是想法是不一样，到哪儿呢？因为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那走一条路嘛。 哦， 所以还是选择创业，要必须要证明自己啊。 嗯嗯，后来又注册一公司，这个是就到了2011年的年底， 差不多到年底了啊。 嗯，这回是自己呢，还是也是跟朋友合伙呢？ 这次是自己，因为之前那个合伙人也没钱了嘛， 哦， 啊，然后 就是 自 己全资了，等于 对自己亲自做的。 那这些资金就都是你靠这个， 嗯， 这个一年多以来做销售积累的？ 积累的不多 啊， 还更多是靠借吧。 哦，也有一些这个筹借的。 对， 嗯， 因为当然也是找自己人了，是吧？ 嗯， 这个亲戚什么，我让你， 你现在 要给我一次机会，是吧？ 对对对， 我一定能做好，啊。 现在能借给你钱的都是真的。 对对对， 开始还是比较顺利的，是吧？还清了债务。而且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见到回头钱了，哈哈。 对， 自己也买了房子，买了车啊。 对， 可以说，哎，挺好的一个势头， 达到目标了。 啊，哎，对，哎，这会儿就有感觉，哎呀，我终于成功了， 对，嗯， 是吧？哎，成功了以后啊，这人的心态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改变， 发生了变化了。 哎，你那会儿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那会儿就觉得自己有能力挣钱了， 嗯， 然后这个生意呢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嗯， 然后我需要做的更多的事呢，就是带动一些亲戚朋友， 哦， 去这创业挣钱，因为 也有很多人听说你挣了钱了，医院给着你啊，就这种的。 哎，你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咱们改革开放的时候它不有一个口号吗，是吧，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身边的人共同致富。 对， 对吧，你应该这会儿的心态你就觉得自己是先富起来的这个一波人，至少在你们那个村子里，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是这样的。那么你没有说放在，就是说把这个精力放在说自己怎么想自己怎么过得更好更舒服，而是想着哎怎么让大家跟着你一起，咱们都多挣点钱啊。是不是跟人借钱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承诺，是吧，那个您给我投了资将来 这个倒没有 回报的， 这个倒没有，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嘛，因为觉得车也买了房也买了，咱也没想要攒多少钱啊，就觉得可以了。 亲戚朋友也得会跟你聊吧，是吧， 对， 哎呀这个 你发财了，你带带我呀， 是吧，你带带我们呀，是不是， 对，哎，这种 就有了进一步的想法，带着大家一起创业。这回怎么样干的？ 当时这种想法我感觉还是有点不成熟，因为你毕竟刚开始自己稳定了一些嘛，你没有，实际上是没有那个能力带动大家的，因为你自己做的生意好，你不一定就代表你在各方面管理就完全就可以了。后来就是成立了好几个公司嘛， 好几个公司啊 ，都觉得哎呀，这个你帮我带带我呀，我能做点什么？我说行，没问题，那干吧。 就是等于你就是这会儿就开始扩大规模了， 扩大规模 啊，注册了好几个公司，都是做这方面的业务呢？ 不是，也有做那种工程，有卖别的产品的啊，也有软件开发的啊，都有。 就是准备，如果说啊，这几个公司要都成功了的话，那你就成了一集团了。 当时倒没这么想， 还没想，摊儿铺的挺大， 铺太大了， 战线拉长了以后，可能出问题的几率也就会高了。 对对， 做的不是很顺利， 当时还是赔了一些钱的。 哦，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赔钱了，可能跟着你一起干的人会埋怨你， 这个肯定是，因为对你的期望太高了， 是吧？哎呀，年轻人啊，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说的那么好， 对你说那么好，结果你不像你想象那样， 是这样啊，你赶紧把钱还给我吧， 对， 我赔这钱你赔我呀，是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压力就又来了，这个人生啊，总有起起伏伏，哎，这个时候可能如果要是怎么说呢，软弱一点的话，那也许就灰心了，就干脆不干了。 对， 这个创业失败以后怎么办呢？这一次的失败给你的打击应该不小吧？ 打击还是挺大的，因为你原来一下就觉得自己有钱了，还可以，然后刚刚经历两年，这现在马上又没钱了，变成还欠了很多钱嘛，是吧，就觉得压力特别特别大。 就是你还是干之前的行业吧，这个已经这样了，是吧，已经失败了，你说干新的行业吧，你又没有那个客户资源，你就从头再来全得重新开发，反正挺不好找方向的。 对对， 而且你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大概2015年左右的时间了，整个的市场的大环境也开始发生改变 了，发生改变了， 对吧， 变了， 不像你开始你说的似的，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好像信息还不是那么对称啊，价格也不是那么透明，哎，到2015年的时候你这个网络很发达，是吧，价格也很透明，就是利润也会变薄的， 利润变薄了， 不好做， 因为自己那两年时间实际上公司不少，但是我没放在经营上面，所以说对这个市场不是那么了解啊。 怎么办呢？ 一样还得找原因嘛，是吧，总结经验，因为你失败你肯定是有一定原因。 听说你经常会去参加一些聚会呀，包括一些论坛呀，甚至去听一些课程， 这就是为了提高自己嘛，一是提高自己，另外要积累一些人脉关系啊，也向别人也多学习一下，人家成功怎么成功的，是吧，经历过哪些，我觉得还 是 比较好的， 就几个老总可能一块儿参加一个什么培训班，互相是吧， 交流一下， 聊一交流，这个互相一留这些名片，将来有什么事儿互相一打招呼，这就有可能成为你的人脉。 对对对， 就是类似于长江商学院的那种，是吧， 是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你不甘心的，对吧， 对，肯定是不甘心， 你是再去积蓄能量，在做准备， 还是得想把这个厂子找回来，就是不能就那么失败了，而且你也失败不起， 失败不起 是吧？像你说的，那还有好多钱还欠着别人呢，是吧？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对 吧？啊，父母在上怎么交代？ 这主要还是内心的不甘心啊。 作为一个男人，是吧？ 觉得还年轻，还可以再创业啊， 实 在拼一把。 嗯，到了什么时候就又开始创业去做这个现在的这个工程了呢？ 基本上是从2015年年底吧，因为大概一年的时间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嘛，都在一块儿互相交流啊，互相学习。2015年年底，一个朋友给我说：“你有你的优势是吧？你的优势我也看出来很明白啊，你是踏实干事的人， 对对对， 然后也适合在这个业务水平上也有一些能力了，有一些提高了。”他是做工程，在工程这边上他是做了十几年，但是一直没做起来。没做起来，就是说咱俩，我觉得咱们俩合伙可以干得更好。 就是他看中了你的能力， 看中我的能力， 就是主动的来找你合作。 对， 这个也可以说是你这一年多来这个四处交流的结果吧。 对，我人缘还是比较好的，不谦虚的说啊。 这是个好事儿啊，因为你之前你也做销售嘛，是吧？而且好像你这个销售的这个产品可能跟他的这些工程也比较契合， 比较相关， 就是你这经验还能够用得上。 对， 还是一起合作又开始进行这个就是创业了。这回怎么样？ 这次还算是比较好，因为你总结了各种经验嘛，然后把各自的优势也都发挥出来了。 这个公司相对来讲， 起步还是帮他起步的比较快的。我们这个公司现在一年也做两三个亿差不多。 就是到现在的规模大概达到了两三个亿的规模。 对对对。 首先说哈，这之前的那些债务问题就都解决了，是吧？ 是， 就是不再有这种愧疚感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公司也都步入了正轨，你好像又开始总结经验了。就像你在上一期节目一开始谈到的，就是你现在抽离出自己来啊，不再去做那个具体的业务工作，而去总结一些经验，去给别人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做一些指导性的工作。这个就是你的为下一步再发展的一个积累嘛。毕竟你刚刚34岁，我相信你不会就此止步的， 就是把握方向嘛，更多是因为你公司像我们现在是也属于合伙公司嘛，都属于合伙，因为每个人的优势是不同的。你要把一个人做销售的然后放在一个公司管理上可能不太适合啊，把一个做管理的放在业务上他也可能也不太适合。 所以你要总结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然后呢把它运用到之后公司发展的方方面面去，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是。 同样是年轻人啊，如果说现在请你对也像你一样想要创业闯荡的年轻人给一些什么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分享给大家的呢？ 创业呢还是不是一件着急的事儿。我总结的经验，首先还是要加强自身的一个能力，财富的积累啊，这是一方面啊。你没有资金可能去给别人谈梦想现在不太适合，不像前几年可能我拿个项目跟人家谈梦想，人家给你融资，现在不会的啊。 对。 另外就是从这个管理包括一些这个社交方面要有一些人脉关系，有一些能力啊，之后你才去那慢慢的选择创业，不要一下去那迈个特别大的一个步子啊，可能会吃大亏。 要脚踏实地。 对，脚踏实地的。 另外呢也要有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啊，就 这种肯定是。 对，真的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放弃。这个可能也是我跟李总交流以来吧，这样的一个很切身的体会。那由于节目的时间限制呢，我们可能这次到这儿就结束了。也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也许知道他，也许不知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